念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助念？哪些人需要助念？ 助念是帮助什么？帮助念佛不成熟的人呐、啊。念佛成熟的人何必要人助念了？那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不需要人助念，没有成熟。这个平常信心愿心若有若无啊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很容易迷惑颠倒啊，贪念亲情这个家里面的啊财产事业，临终时候还想这个就完了啊，所以临终的时候同修帮这个念佛帮助他提醒，就是让他临终的时候决定不要错了念头啊。他果然呢听到这个佛号啊提起，也想到阿弥陀佛，那他就很幸运的，他就往生了。临终的时候真正放下了，决定要靠助缘，临终的时候有善知识提醒你啊，想想看快要死了，反正带不去了，算了，放下吧，这才能成功啊。如果没有善知识提醒你，你还牵挂着，这一生念佛了那就空过了，就去不了了。临终助念呢非常非常重要。念佛人临终是见佛来戒言啊，但是要功夫够才行啊。功夫要是不够，临终啊依旧有这些冤亲债主现前，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临终的人啊助念是非常重要，助念是帮助他升起正念，助念两个字是这个意思啊。帮助他不要忘记念佛啊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，这是最紧要的关头，什么仪式都不必了。 临终助念是不是很重要？ 历代祖师大德都告诉我非常重要，而助念是帮助一个人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作福。换一句话说，助念是帮助一个人成佛，你说这个功德多大？我们依照情理来想，你要帮助很多人念佛往生，到自己临终时功夫差一点也没关系，那么多人在极乐世界会拉着阿弥陀佛，我们能往生都是他帮你忙啊！现在一定要拖着佛一起去戒烟，你说可不可能？可能的啊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所以在日常讲的时候，帮助人的时候，这是帮他往生呢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 为什么很多念佛团体都提倡助念？ 接与烧香明心，助成佛名， 这个祖乘佛名就是祖念，所以临终祖念是念佛人想修功德呢，这是第一功德。你帮助这个人往生，就是帮助他成佛去。诸位想想，度众生最殊胜的是度他成佛，他真的做佛去了啊！你这一生当中做了大因缘，你帮助一个人成佛还得了吗？ 大慈菩萨说得很好，你能够帮助两个人往生，就比自己精进了。你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，你的福报就无量。自己将来往生呢，确实你心里头就有把握了。你能帮助上百人往生，大慈菩萨说你就是真正的菩萨。所以有许多念佛的团体啊，他们都有啊助念团的组织啊，这是好事情，值得提倡的啊。这个对于念佛功夫不纯熟的有大利益，有大帮助。